太平，地久天长。鲜红旗帜引领方向，走向未来大地，大地芬芳。四方青石照明迷途，沐浴春风大地芬芳。鲜红旗 心里有片芳草地，住着亲爱的梵高先生。 嘿、hey,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你是不是已经找到了属于你的北方女王？ 一个人的北京，怀念故乡的那座南部小城， 时刻提醒自己你曾是个少年。 春风十里， 竹行 南兰照 十里， 七月上 周游， 回落车笔的梦。一个人听一首歌，回忆一个故事。活力 Music 用音乐讲述你的故事。 都掩埋，爱人啊。 闭上眼，颜色就褪掉了。我穿上最舒适的 T 恤，可是一脱下来，身体都僵硬了。我选择 down near you. I'll sell my guitar so I can buy myself a tractor. Fuck this can't be my life. I'm moisturized 10 times tonight. Why can't I sit down and write? Bring this question to light. Do you want a lover?

不能结婚，岁月啊，那就这样吧。

想走，我想游，兜兜转转，你。

蝴蝶连在一起，走上一生，只为拥抱你。喝醉了他的梦，之前来得及，我要忘了你的眼睛。